全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最近困扰了很多家长朋友的流感。 最近两个月，由流感病毒导致中小学及幼儿园低龄儿童集中发热疫情较多，流感高发季，儿童频繁中枪，疫苗接种能否有效预防呢？反复高烧、咳嗽不断，家长到底应该如何护理？哪些情况没必要频繁跑医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秦翔跟您说说，孩子患流感，防护到位是关键。 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秦强，秦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孩子患了流感，护理才是关键。首先呢，要欢迎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秦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 我是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的，我叫秦强。 嗯，非常欢迎秦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这孩子患了流感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应该怎么护理。也想问一问您，秦主任，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像儿童医院，然后这种儿科，尤其是呼吸科的医生都特别特别的忙啊？据说是忙得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我想不仅是呼吸科的医生嘛，所有的儿科大夫都已经是开足了马力， 嗯， 在拼命的工作。然后我想这样的消息可能大家也听得太多了，其实呢大家也不必为这种情况过分的担心。 嗯， 大家只要掌握了一定的常识，如果是能够有一个合理的渠道，大家去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理解这事情该怎么做，就没有，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焦虑，甚至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 嗯，我也想向这个秦主任先求证一个消息啊，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其实都报道了，说很多的家长带着这个患感冒的，也就是患流感的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据说这排号都是叫号，不是说40分钟或者50分钟以后才能看上，你说的都是五六个小时之后才能看上，有这么多人吗？ 完全有这种可能。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当中，我们儿童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持续的大约1万， 已经超过一个多月了，最高峰的时候到达14000，这个是在历史上都没有过的现象。 嗯，那也就是说确确实实有可能在我们之前的就诊过程当中会出现比如说排队等待可能6-7个小时之后才能看上病的情况。 这完全有可能。 嗯，那也想问问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流感的情况，尤其是这些小宝宝们的流感情况，现在依然是处于一个高发的态势，还是说越来已经有下降的趋势了？ 我想这个应该跟今天的天气一样，大家应该心情好一点。从最近这几天的趋势来看，门诊的病人量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哦，现在开始逐步下降了。 对。 嗯，但是我们还是得提醒大家不能够放松警惕，因为在整个这个冬季其实都算是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了。 对对，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冬春季节一直都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嗯，那如果家里的孩子真的不小心感染了流感，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日常的防护到底怎么做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邀请秦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依然为大伙儿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登录一下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中医医院近期在9家医院收集了376例流感样的病例，总结出了此次季节性流感的中医症候以外寒内热症为主，表现为风寒外束肌表，燥热郁闭伤筋，并且推出了成人和儿童流感的治疗方案。患者可以在北京中医医院的门急诊就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辨证施治，开具相应的流感处方。同时专家也强调说，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和辨证施治，如果患者出现了症状疑似流感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照方抓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火锅和冬天是很多人知道的绝配，但是很多朋友因为吃火锅和上火痛风搭上了关系，很自觉地和火锅划清界限。究竟火锅该怎么吃才能够既享有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呢？首先提醒您要拒绝火锅搭配冰啤酒，一冷一热混合在一起溜入到我们的消化道内，让肠胃道很难接受甚至生病，不如喝一点热茶或者是豆浆更加健康。另外还有就是痛风、关节炎、高血压病史的朋友不要喝火锅的汤，还有就是给火锅挑选食材的时候记得多准备一些蔬菜，菜和肉的比例我们建议您以3:1为比较合适，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豆制品和菌类。需要提醒您注意，火锅锅底的选择应该由您的体质来决定，如果您很容易上火，那么清汤和菌类的锅底更加适合您，如果手脚容易冷，体质偏寒，那么麻辣锅底和滋补锅底能够满足您的暖身需求。花椒是家庭烹饪当中最常用的芳香佐料，不论是荤菜素菜都离不开它，但是它的药用价值却鲜为人知。花椒在中药当中归入了祛寒类的药物，它能够去除里寒，扶助阳气，另外还有杀菌、消毒、止痛、止痒和消肿等作用。花椒水泡脚可以说是所有女性朋友的福音，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痛经的症状，使得全身经络疏通，血脉流畅，痛经的时候就不用再只喝红糖水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秦强秦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患流感护理是关键。那最近很多朋友孩子都出现了这种流感的情况，大家伙儿也都在说觉得今年的这个流感病毒好像比往年更加强烈，一说现在如果你没得过流感，说好像都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儿。也想问问秦主任，今年的流感真的毒性特别强吗？ 是这样的，今年的流感疫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疫情也比较重，但是和那以往比，重症今年流感报道的病例并不是很多。 嗯、哦， 所以大家要对流感这个词呢，要有个客观的认识，不要说谈流感就色变。流感它是流行性感冒的一个简称， 嗯， 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传染病，它是流行性的，所以说如果很多人得，大家会造成一种不必要的恐慌， 嗯， 如果大家通过这种活动能够认识到它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我们怎么预防它，那可能就会减少这样不必要的一些恐慌， 嗯，所以说我们说今年的流感病毒特别强，好像也通过科学的这个我们说统计也没有比往年说强多少，只是今年我们这个被感染的小朋友或者说人群数量相比往年是稍微多一些了。 嗯，是这样，因为今年流感这个流行的病毒株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病毒株， 嗯， 是 B 型流感的外系， 嗯， 啊，当然这是一个稍微医学 比较专业的名词， 大家知道就是这种病毒是不含在咱们常规的流感疫苗的防御的范围之内的、 哦、 所以说即使你今年接种了流感疫苗，对这种病毒也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大家普遍的整个社会对这种病毒都是易感的。 哦，也就是说往年我们接种了疫苗之后，可能今年这流感我们就躲过去了，但是今年即便接种了流感疫苗，由于我们没有预测到说今年流行的这个毒株是这样的，所以说接种了流感疫苗的朋友也有可能继续中招。 对，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便像美国比较这样发达的国家，它每年的流感疫苗接种是根据以往的资料来预测今年可能流行什么，然后设计出今年的流感疫苗的这个病毒的种类， 嗯， 它的准确率大概也就是在70%左右， 嗯，就跟我们的天气预报一样，总有预报失误的时候， 对对对， 嗯，那也想问问您，在孩子患病了之后，尤其是我们确诊的这种孩子患了流感病例之后，他具体的临床表现都有哪些呢？和普通的感冒到底有哪些区别？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流感和普通感冒最大的一个区别，简单说就是流感具有一个全身的症状。 嗯， 大家都知道感冒就是有时候会说上感了， 鼻涕， 对吧？说你上感了或上呼吸道感染，可能就是嗓子有点疼啦，咳嗽几声啦，顶多有一些鼻塞鼻涕。但是流感是除了上呼吸道的症状以外，会出现身体其他部位的全身的一些症状。 嗯， 比方最为突出的就是比方头疼、头晕、乏力，肌肉酸疼、关节酸疼等等这样一些全身的症状， 嗯、 甚至在儿童可能有些小孩还会表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是老百姓说的这种胃肠型的感冒、 哦、 这个在儿童当中比成人要更为多见一些。 嗯，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之前我们说这个做节目的时候也邀请专家跟大伙儿来分析了，但是我们说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很多孩子出现了流感的症状，像大人您刚才描述的症状可能自己能够分辨能够描述，对于很多宝宝甚至他还不会开口说话呢，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比如他是不是全身的肌肉肉疼啊，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啊？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细心的观察发现一些端倪。 嗯， 如果是一个很小的新生儿，他可能表现的就是一个精神差，不愿动，甚至不吃奶。 嗯， 对一个小婴儿来说的话，他可能也是表现的比较容易烦躁哭闹，然后也不喜欢人抱。这可能就是他肌肉酸疼的一种感觉、 嗯、哦，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小宝宝们来说，他如果出现了流感的这个症状，他可能会影响日常的这种比如说活动，他不愿意动了，甚至不愿意吃饭了，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只是普通的感冒，他一般情况之下在饮食方面甚至活动方面精神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对，就像大家经常说的，烧退了以后精神跟原来一样，该吃吃该玩玩。 嗯， 但是流感的时候呢，可能更多的表现的是一个比较萎靡，比较 打蔫儿了， 对，不愿意动。 嗯，这是教会了大家如何我们来区分像现在比较多的这种流感病例和普通的感冒病例的一个区别。我也想帮家长朋友问一问，如果我在家初步判断了一下孩子可能现在只是普通的感冒，我们都说普通感冒是有自限性的，这个时候我还有必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吗？会不会去医院反而交叉感染之后回来染上流感了呀？ 是有这种可能的。一般来说的话，孩子如果刚刚开始生病，表现一个鼻塞呀、打喷嚏或者轻微的咳嗽，或者是有点体温的升高，但是他的一般情况还很好，我们说一般情况就是精神头啊， 嗯， 吃喝玩这些行为没有受太大影响的时候，可以居家观察一下。 嗯， 这个时候可以给孩子多喝点水，甚至可以说吃一点那个抗病毒的中成药。 嗯， 然后再根据孩子的一些特殊表现 再决定是否应该去医院。 嗯，那这个观察期大概比如说观察几天，如果没有好转甚至加重的话，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院了。 大概一般也就三天左右，因为普通感冒的病程也就三到五天。 嗯， 如果超过三天甚至超过五天，孩子依然有持续的高热或者出现了一些原本没有的新的症状，这个时候就应该去 医院去就诊了。 对， 嗯，所以说也提醒家长朋友，如果发现了孩子有这种流鼻涕、打喷嚏的这种情况，首先做的是别惊慌，别抱着孩子赶快去医院吧。 对， 别担心。如果只是普通感冒，如果我们去了这种比如说流感患儿比较多的一个环境当中，反而有可能让宝宝这个时候交叉感染，染上流感。所以说我们可以自行在家先观察三天左右的时间，如果不出现好转的话，又有同样比如说刚才这个秦主任强调的出现了孩子打蔫儿、吃饭也受影响的情况、我们再带着孩子去医院，这个时候找医生来问诊。 对，这是合理的。 嗯，好，那我们也说一说在家比如说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需要给孩子直接上退烧药吗？ 啊，这个可能牵扯一个退烧药的使用问题。嗯，一般来说体温超过38.5度，这样的话过高的体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嗯， 这个时候是建议大家使用一定的退烧药的。 嗯， 啊，包括你使用像布洛芬啊或者是泰诺林啊这样一些常用的退烧药，因为这些药呢作用时间比较短，对身体的损伤也不是特别大。 嗯，也就是说体温超过38.5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建议家长给孩子用这种退烧药。那如果是低烧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需要怎么处理吗？ 可以给孩子多喝点水，也可以用一些物理降温的方法，比方拿温水给他擦一擦，擦擦脸，擦擦脖子，擦擦四肢。 嗯， 这个都是可以的。 嗯，那很多的家里有老人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一出现发烧的情况，尤其是发的烧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家里的老人都说喝点热水或者喝点姜汤放被子里面捂一捂，这个方法能在孩子身上用吗？ 如果孩子出现了高热，这个捂这种方法是不合适的， 不靠谱的。 对，因为孩子就是通过发汗来降低体温，如果你把它包得过热，他的体温散不出去，反而造成他身体内的这种热量急剧的增加，会他体温会更加升高。 嗯， 最大一个问题是因为儿童特别是六岁以下的，他的神经系统发育还不完全，过高的体温如果持续时间很长，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会发现抽搐，就老百姓 痉挛， 对，抽筋儿这种老百姓说的这种情况。 嗯， 那么这样的话会造成更大的慌乱，就没有必要了。 嗯，所以说其实在孩子的身上这种捂汗的方法，尤其是高热的孩子，这个时候不可千万尝试哈。 对对对，我们 那比如说低热，比如说37.5度、36度这样的低烧的情况，我们捂捂汗，给孩子发发汗，行吗？ 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也不建议。 对， 嗯，好，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和我们网络前的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的情况，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给孩子，比如说喝姜汤，然后呢盖被子来捂汗了，其实对他的病程是没有帮助的。 嗯，可以多喝点白开水，这是可以的。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和您咨询一下，娜娜想问问说，前几天呢孩子出现了反复的高热情况，去了儿童医院，说人特别多，他特别担心孩子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于是乎呢把这孩子又抱回来了，说这两天咳嗽反正是比较严重，就想问问什么时间段去医院人会稍微少一点，比如说下午带孩子去医院看诊还能看上吗？ 这个好像不太实用。 嗯， 因为在一个流感的季节，可能每天病人都特别多， 不分高峰和低谷。 对，而且如果是下午去的话，万一需要检查，那可能耽误的时间就会更长。 哦，尤其是您比如说在这个医院下午3-4点钟的时候再去，等排到您，可能有些检查项目做不了了。 对对对， 嗯。那比如说像这个朋友是带了孩子去了医院，又担心交叉感染，然后呢又抱着孩子回来了，我们也想问问，比如说去了医院，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保护措施，比如说孩子已经有这样的感冒症状了，我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我是反正都已经感冒了，我就也不管了，也不会什么被别人传染，反正都一样，还是说这个时候我还得给孩子建立一个保护屏障，对他有一个防护？ 还是应该做一定的防护的，特别是应该戴一个口罩。 嗯， 而且回家以后呢一定要记着给孩子洗手。 嗯， 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不光是呼吸道传染，接触传播也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 嗯，尤其是小朋友可能这个时候自己没有什么意识，在医院摸呀拿东西啊什么的，他自己可能没有这个概念。 有可能会比如说揉自己的鼻子啊，甚至放到嘴里， 对，这样 家长得留意了， 就造成一个新的交叉的感染。 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带孩子去医院就诊的过程当中，最好呢是给孩子佩戴一个口罩，在医院看完病之后回家呢，要给孩子除了把口罩摘掉之后得勤洗手，把这手洗干净。很多家长说这衣服上会不会有病毒，到了家之后这衣服是不是也得换了呀？ 这个好像有点太紧张了 啊。没有这个必要， 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一般的病毒你只要那个经过一定的消毒措施，就是都可以把它消灭掉。 好，那咱们既然说到了消毒措施的话，也想问问秦主任，作为这个呼吸科的大夫，尤其是您在日常的就诊过程当中，出诊过程当中肯定会接触的很多患儿，也想问问比如说作为医生，您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效的这种防护措施，如果比如说像有一些爸爸妈妈家里出现了流感患儿的话，他们也可以向您取取经，学习一下自己在家照顾患儿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防护 啊？这个问题可能在呼吸科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区域，可能大家觉得戴口罩啊或者戴一些防护措施可能是主要的，但是呢科学研究已经发现洗手是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这种交叉感染的机会的。 还不是佩戴口罩，洗手才是最大限度的。 口罩很重要，但是洗手更重要。 好，那除了这个勤洗手，像比如说如果家里面出现了一个患儿，这爸爸妈妈肯定特别担心，恨不得24小时守着这宝宝，那这个长期的接触过程当中会不会患儿把这个病毒传给爸爸妈妈？ 这是有可能的，根据不同的疾病，就比方说今年的流感，它的这个病毒的传染就是有传染性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它的这个患者接触了这个病毒以后，体内8个小时就会产生新的病毒，然后在它的典型的发烧啊这些症状出现之前24到48小时它就已经开始往外排毒了，所以说 排毒过程当中就有传染性了， 就是在他症状出现之前他就有一定传染性了。这个人他原来正常，他接触了一个流感的病人，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表现出症状，因为咱接触以后一般正常的潜伏期是3天到7天，在他没有表现出症状之前他已经在排毒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密切的接触，第二个人就可能被这个人也感染了。感染以后呢，感染期在他症状出现的头24到48小时以内是他的这个传染性最强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孩子刚刚发烧，特别是头一两天，那家长护理他的时候也要注意，他这个时候传染性是最强的，会有大量的病毒被他排出来。再一个就是等症状好转了以后，大家觉得小孩也好了，这个体温也好了，症状也好了，那还有一个时间也是在持续的慢慢的排毒，在一个正常的成人或者一个稍微大点的小孩，大概周期是在一个星期。如果是一个小婴儿，这个周期可以长到3个星期。所以这个就要提醒家庭成员，如果有这样的病人的话，这个要注意适当的隔离。 即便宝宝这个症状都消失了，症状都好转了，我们觉得他没事了，这个时候他依然是有这种传染性的。 对，他依然是在慢慢的往外排这种流感的病毒。 所以说在照顾的过程当中呢，就提醒爸爸妈妈也好，爷爷奶奶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得多留一个心眼儿。我们在照顾宝宝的同时，我们戴上口罩，再一个呢，比如说给宝宝喂完药之后好好洗洗手，然后做好消毒的工作，这是在日常亲密接触，比如说我们患儿的过程当中，作为家属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微信上的慧慧想问问您，说孩子今年5岁了，幼儿园的很多小朋友啊都已经生病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呢现在好像还没被传染上，就想问问现在带着孩子去打疫苗还来不来得及，说孩子去年打过这疫苗，今年还继续打吗？ 我想这个问题刚才已经有一部分意见已经说过了，就是在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紧急接种疫苗是可行的，但是呢今年流行的这个病毒是一个特殊的，是个乙型流感的外系，咱们常规的今年就已经发布的这种流感疫苗是对它没有防护力的，所以像今年这种情况就来不及了， 再接种就没有意义。那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新的这个毒株，现在有没有针对这个毒株比如说这个类型的疫苗出现？还没有， 我想这个可能大家得去 CDC 的网站上看一下了。 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网站上查一查有没有针对今年这样的一个流感病毒的新型的疫苗上市。反正如果是之前发布的流感疫苗，对于今年的流感来说基本上效果是不大的， 一般都比较滞后。 好，那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再来回答最后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还想问问，第一是就是去年打了，今年还要不要打流感疫苗的有效期大概是多久？还有就想问问您说打上了疫苗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孩子不太会患流感了呢？今年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了，今年的流感病毒除了乙型流感之外，也有甲型流感的病例 对 被查出来了。那如果我接种了这个流感疫苗，虽然乙型流感我可能没有办法防护住，但是既有的这种甲流我是不是能防住了？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大家争议比较多的地方，甚至包括一些医生也在争议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冬季都会不管社会上还是单位上都会组织 对接种流感疫苗， 打这个疫苗很多人觉得没有用，包括一些医生觉得没有用， 打了以后还是感染。 对，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刚才我也说过了，它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预测的。 嗯， 打了这个疫苗呢，虽然不能够预防所有的流感，但是有一点，它可以减少重症的发生。 嗯， 这一点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嗯，减少重症的发生，那咱们也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吧。比如说像流感的重症会有哪些情况出现？ 流感的重症就是刚才说过的，咱们常见的发烧啊、咳嗽啊，甚至有点乏力以外，它会病情进展的很迅速。比方说出现持续的高热，然后逐渐出现了气管发炎、肺炎，甚至出现其他脏器的功能的损害。 嗯， 这就是重症流感嘛。 嗯，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伙说过，流感这样的一个疾病，它如果出现了这些并发症的话，甚至有可能让我们丧命。 对。 嗯，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停的在跟大伙说，今年的流感我们一定得提高这种警惕。如果孩子出现了，我们首先是不能紧张，第二呢，我们不能轻视这个流感，尤其是对于家里有老人有孩子这样的家庭来说，可能老人孩子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差，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建议大家及时去医院就诊，寻求医生给我们最专业的帮助。那今天的节目为大伙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秦强秦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孩子患流感护理是关键。那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邀请秦主任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如果孩子出现了流感的症状，我们护理过程当中到底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怎么来帮助孩子缓解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秦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医院里又有急诊了。 考大学的时候记得妈妈对我说，孩子学医一定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他们今天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 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曹宇， 我是白琳。 每一个下午4:30，我们陪您对话医疗专家， 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节目里。 还等什么？我们就在这里。 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最近两个月，由流感病毒导致中小学及幼儿园低龄儿童集中发热疫情较多，流感高发季，儿童频繁中枪，疫苗接种能否有效预防呢？反复高烧、咳嗽不断，家长到底应该如何护理？哪些情况没必要频繁跑医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秦强跟您说说，孩子患流感，防护到位是关键。 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扯着。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秦强秦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下，孩子患了流感，其实护理啊才是关键。那到底在护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秦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就可以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秦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问您的问题。有朋友在问您说，孩子五个多月了，上呼吸道有感染的情况，开了药，是不是咳嗽的症状消失没有了，这药就可以停了？这孩子现在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是不是正常的外出就没问题了呢？ 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他如果没有发烧了，也没有明显的咳嗽了，五个多月的小孩，因为这一会儿他刚刚处在一个免疫力开始自我工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是允许他慢慢去适应这个环境的，你不能把它放在一个温室里头，一直都见不着阳光，那也不对。 那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您说这孩子如果出现了这种流感的这种情况、感冒的情况，他其实即便症状消失了，依然会有3周左右的时间，还有这种传染性。那对于这个宝宝，比如说五个多月了，他现在依然有传染性，让他外出的话，会不会受到比如说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反而让宝宝这病情又发出来了，会吗？ 是这样，如果看这位网友的描述，他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嗯， 普通感冒是不存在刚才咱们说的流感这样的一个隔离期的。 如果是流感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让宝宝稍微在家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出门。 对，如果是一个五个多月的小朋友得了流感，他的症状一定会很重，这一会儿家长自己也不会把他主动带出去的。 嗯，如果是普通的这种感冒的话，其实多外面活动活动，然后呢新鲜的空气，对于宝宝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对，一个普通的感冒在对这个孩子的免疫力的发育是有一定好处的，让他形成一定的免疫记忆细胞，这是可以。当然是重症的话，那肯定要根据不同的病情，根据这个病的一些特点来决定他以后是不是需要什么时间外出啊，什么时候就医等等，这也一些情况。 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问说，家里既有孩子又有老人，如果孩子得流感的话，这老人到底能不能够帮忙照顾孩子，还是说老人这个时候得跟孩子隔离一下呀？ 我想适当的注意一下防护就可以了。这个因为流感来说，虽然它具有一定传染性，但它并不是一个烈性的传染病。如果家庭成员之间都互相完全隔离，我想这样在很多家庭中也做不到。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提过的，那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了，家里空气经常通风，然后呢经常的洗手，然后用过的用具，孩子用过的用具要注意适当的消消毒啊，还可以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被褥的太阳阳光紫外线一晒，这样的话对流感病毒都是有杀伤力的。流感病毒呢，它耐干耐寒冷，但是对一般的消毒剂它是敏感的，所以说只要有一个适当的消毒的过程都可以把它杀灭。 好，首先提示大家，流感病毒对于紫外线是可以杀灭它的啊， 高温也可以。 对，被褥咱们经常的拿出去晒一晒。再一个呢，也提示大家，像一般的这种消毒剂，像比如说咱们家里用的这种84，甚至是一些比如说滴露这样的消毒剂，对于流感病毒都是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的。 对， 高温同样对于病毒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防护作用。比如说孩子的这些用具有一些不方便，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消毒剂的话，我们可以用 开水，比如说烫一烫，煮一煮 就可以。 嗯，也是可以的。好，现在热线上张女士打来电话，想要咨询您一下，说孩子退烧了之后啊，这咳嗽一直不太好，是怎么回事？咱们把她请进直播间，也请那个我们的秦主任戴一下耳机，然后接听一下张女士的热线。张女士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哎，您请说，这个孩子是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啊？ 我们家孩子就是那个，第一天的时候有点抽搐了，然后高热引起的，后来去医院抢救了，然后等后来去了两三通医院，然后就给照了脑 CT， 然后呢，那个好像问题也不是很大，还是得进一步再查一下核磁类的。然后今天是第五天，然后发烧已经，就是好了之后呢，就是咳嗽的特别的厉害，然后。现在睡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那个呼吸喘气特别急促，然后有点担心。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儿童医院那个，就是一个文章上面写的，就是如果要是有这种呼吸急促的症状的话，要引起注意，用不用再去看医生，去医院再看一下？还是说他这个呼吸急促是就是咳嗽引起的？ 能问您一下吗？小孩多大了？ 他3岁6个月。 他以前发烧抽风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就这次。 那这一次抽的时候时间很长吗？ 抽的时候差不多也就几分钟，2-3分钟吧。 当时嘴里有没有口吐泡沫啊，或者呕吐什么的？ 没有 被呛的可能是吗？ 对，没有。 在医院里头查血了吗？ 查血了，就是反应蛋白什么的有点高，然后医生就是给的诊断证明也是不排除流感。 啊，还有一个 是 这样， 是 就是您说的，他现在如果是体温见好，只是有咳嗽或者呼吸略微快的话，这个是最好找医生听诊一下，看看肺里头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是支原体肺炎的话，支原体肺炎一般这会儿还会再发烧的。 我们那个今儿个中上午，然后去医院又查了个血，然后大夫说已经见好了，就是应该没有那个您说的那个支原体感染，他特意给查了一个这个没有。 抗体出现时间会稍微晚一点，有的时候最晚可以晚到3个星期才出现，这时候您需要还要观察。再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呼吸快，呼吸快在小孩来说，它是一个提示肺部有感染的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指标，但是呢，不是说一快就马上就医，您需要给他多看几次，就是在他安静的时候。他睡着了，你没分别给他多数几次。如果说持续的，持续的大于40次每分钟，小孩不是才3岁吗？ 对。 如果持续的，就是你不管什么状态，安静的时候睡着了，反正你只要给他数，他体温还是不高的情况下，一直都是超过40次，或者你能看出他，呼吸的时候胸廓起伏比较大，或者是在这个胸骨上，就是脖子下这儿有一个吸气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凹陷。或者是您看到他那个鼻子，就是他那个鼻孔，就随着呼吸只一大一小，一大一小，有这样一些表现的时候，那他还是可能有肺部的疾病的可能，你还需要再去医院。 那这个就是像这个张女士这样的一个情况，她已经去过医院了。那您建议她，比如说还是定期的观察，比如说隔多久再去医院检查一次，还是说现在立马抱着孩子就去吧？ 如果我们说这个小孩如果有发烧、咳嗽超过5天了。还不缓解，那肯定只是就诊去拍胸片的一个必要的指证。 所以说这个张女士，您这个情况孩子应该是3天左右的时间，咱们再观察2天，如果5天了症状还没有好转。 我们今儿个就是第五天了， 那是不是就建议他，比如说明天咱们就可以去医院拍一个胸片看一看孩子。 对，如果刚才我说的那几条，如果您发现孩子还是有异常的话，那最好再去拍个胸片，除外一下有没有肺炎了。 好嘞，好，谢谢您。 好，也非常感谢张女士打来电话向这个秦主任咨询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张女士这个问题可能是比较有普世价值的，可能很多家里有小宝宝的家庭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孩子可能这种发烧的症状虽然好了，但是咳嗽一直不好，那这样的情况秦主任还是建议家长们得注意用心的去观察一下。那这个时候咱们再帮大伙儿来总结几个指标吧，像您刚才提示这个张女士的一样，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好了，不烧了，但是呢依然有咳嗽的症状，这个时候家长需要比如说观察哪些项目，我们都需要记录哪些内容提供给比如说我们再次就诊的时候给医生。 一次感染以后这个咳嗽时间比较长，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可能让大家比较揪心。 是这样，如果这个小孩在感染以后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咳嗽，但是这会儿已经没有发烧了， 嗯， 也没有一些肺炎的表现，那这样的话大家要根据这个孩子不同的个人的体质来区别对待。 嗯， 假如这个小孩既往是健康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特殊疾病，也没有得过肺炎，也没有什么过敏史，家族里头也没有哮喘啊这样一些呼吸道过敏的历史，那他这次感冒以后体温好了，但是咳嗽能持续几天，如果不超过一周不超过两周，这个还是可以观察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小孩从出生就有湿疹，有鼻炎，有经常这种过敏的现象，甚至说以前出现过喘息，或者家族里头有这种过敏史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以后，他的咳嗽时间也会持续的时间很长。 嗯， 如果是超过四周了还不见好，那肯定需要去医院 再去复查一下，看看什么毛病， 让医生给他根据他的情况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提示家长，如果孩子在发烧之后这咳嗽一直长时间不再好的话，肯定是有病因的，您别觉得这个再等等这孩子自己就能好，肯定咱得找到病因，咱们得针对这个病根儿，咱们去治疗，孩子才能见好。 对，还要结合孩子个人的一些特点。 嗯，好，这个乐乐姥姥在微信上想问问，说外孙子今年五岁半了，前段时间呢感冒好了之后啊，一直咳嗽，药也没少吃，但就是不见好，想问问这止咳药到底能够吃多久呢？ 啊，这个就正好借着咱们刚才说过那个话题，他如果是不发烧了，仅仅是一个咳嗽，这个会儿要找他的个人的一些特征，这小孩原来有没有过敏史，有没有鼻炎，有没有鼻窦炎，以前有没有得过中耳炎，或者家里的环境怎么样，有没有人吸烟啊，有没有养这些宠物啊花草这些容易过敏的东西，是根据这个来判断的。如果说他是有这种过敏史，那您这个咳嗽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作用机制，如果是有抗过敏机制的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如果仅仅就是老百姓说的什么消炎药，或者是就是那种祛痰的药，如果你没有兼顾到这个过敏因素，它可能效果就不是太好。这个不是说就能吃多长时间啊，当然我是西医大夫，但是中医的书我也读过一些，但是中医来讲一个急性病中医大夫开药一般也就开三天 啊， 没有说一个急性病中医大夫开一个月药方呢，对吧？ 它不是一个这种慢性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症状， 即使是中医它也是讲究望闻问切，根据病情来调整用药的，特别是一个急性期的病。如果是儿童的这个中医，我看过的更多的书是一个中医大夫在给儿科看病的时候，上午和下午的药方都不一样 哦， 说他这个小孩因为病情变化特别快，相对于成人来讲，所以他的药来说竟更没有这种一成不变的永远有效的药，都需要根据孩子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具体的分析。 好，那也就提示大家伙，其实止咳药千万别无限制的给孩子用下去，还是得找对病因，然后呢咱们因病施治。 对 啊，这个乐乐姥姥还在问说，这孩子咳嗽一直不见好的原因是不是孩子吃饭没有忌口，在流感比如说过程当中感染了流感，或者说流感虽然好了依然有咳嗽症状的这个阶段，孩子需要忌口吗？ 嗯，可能西医来说可能对忌口这个不是要求的特别严， 嗯， 可能咱说流感以后他有全身的症状，有胃肠道症状不舒服，可能会建议吃点这种清淡的 少辛辣刺激 好消化的就可以了，没有像中医那样严格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 嗯，相对来说其实忌口没有那么的严格哈。 对对 啊，那说到了流感啊，最近有一个药也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也会给用的药，就是美林。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问问，说孩子三岁半了发烧了三天，去医院看过之后呢，医生给开了美林，给孩子也吃了，吃完了之后呢烧就退了，但是过一段时间过几个小时之后这孩子的温度又烧上来了，说特别着急又不敢老给他吃这退烧药。 嗯，这个对，美林只是一个商品名，它的化学成分是布洛芬啊，布洛芬呢它从药理上讲它是叫解热镇痛消炎药， 嗯， 它也可以止疼，但是它那个咱们常用的儿童的美林大概这个作用的持续时间大概也就四个小时，就是一次吃完、哦、一次 管这四个小时， 对，大概也就能维持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以后可能体温还会再升起来， 嗯， 这个时候要还是要是吃退烧药的作用，咱们那个目的是给他争取时间治疗原发病，而不是说只是说发烧了我就吃退烧药，放了原发病我不管他， 这样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其实美林这样的一个药，它只是治标不治本。 对对对， 我们想让孩子彻底不发烧的话，还是得治本，找对病根儿。 对，要治疗它的原发的因素。 嗯， 当然可能还有家长会问啊，你这个说明书上说我吃三天，但是今年流感比较重，孩子烧五天的烧一星期的都有，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吃啊？是这样，如果这个小孩对这个药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良反应，适当的你说吃到三天五天，这个是可以的。 嗯，好啊，那其实今年的这个流感病毒，我们说除了美林之外，现在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医生也提到了一个药，说这个药对于流感还是比较有效的，应该算是一个特效药。那这样的一个药，我们提到了好像也有这种预防的功效，也想让您再介绍一下这个药对于宝宝们来说到底还能不能吃，怎么吃。 您是说奥司他韦吧？ 嗯， 这样，当然这个药是出现的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在过去的几次甲流的大流行的当中，它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 嗯， 是这样，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咱们还是参考美国 FDA 的一个推荐。作为治疗和预防流感来说，奥司他韦是建议用于一岁以上的小孩的。 嗯， 当然在一个紧急情况下，假如这是一个婴儿得了一个重症的流感，咱们可以把这个年龄放低，有放说有三个月的，当然这个不同的研究不同，有说三个月的。 FDA 呢也有一句话提了一句，大于14天的新生儿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应用。当然、这个、 但是常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一岁以上的宝宝， 对，仅是治疗重症的确诊的流感。 嗯，那对于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流感的情况，有家长说啊，我为了预防给孩子先吃一些这个奥司他韦的话，有必要吗？如果要吃的话，孩子的量大概是多少比较合适？ 这个是有那个严格的公斤体重限制，还有年龄的限制。是这样，在这个流感的流行的季节，孩子出现了流感样的症状， 嗯， 咱们定义就是他首先他要有发热， 嗯， 有发热，有一些咽部的症状，或者咳嗽啊，或者嗓子疼啊，有这样一些表现。同时，他近期内一个星期以内接触过确诊的流感的病人了，这样的病人，这样的小孩，咱们还可以考虑要不要使用一定的这个预防。 哦， 否则的话，没有必要在孩子没有症状之前，我没有发烧， 也没有什么接触的病史， 我就 给孩子用药。 对，这样就没有必要。 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 W 这个朋友想继续追问您一下，说孩子五个多月了，给孩子呢打了13价的肺炎疫苗，说刚刚已经注射完三针了，之后啊就遇上了这次的流感，想问问这个疫苗对于预防流感有没有一定的效果，还需不需要再单独的打流感疫苗呢？ 这个疫苗来说是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它只仅仅对预防由于肺炎链球菌引起的这种肺炎有效，但是流感的话它是没有作用的。 哦，刚才我们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您不是说流感有的时候如果是这种重症的病例，也有可能会有这种肺炎的风险，也就是说这样的疫苗即便打了，由于流感引起的这种并发症的肺炎也依然有可能出现。 我想可能是咱们专业的区别啊。他打的这个13价疫苗是细菌的，预防细菌性肺炎的。咱的流感呢是一种病毒， 其实是防不了的。 对， 防不 住的。咱打流感疫苗是防得住流感病毒引起的重症的这种病例，包括重症肺炎，但是对细菌性肺炎 是没有效果的， 它的预防效果是没有的 啊。所以说就跟这个 W 这个朋友明确了，我们打的这个13价的肺炎疫苗和这次流感，比如说您希望有预防效果，肯定是两者没什么关系，没有预防效果的， 一个是细菌，一个是病毒。 那需不需要再单独打这个流感疫苗？其实我们刚才关于疫苗的话题已经给您解释了，我们既有的这种流感疫苗其实对于今年的流感是没有预防效果的，如果有这种新的疫苗，您可以上这个我们的食药监的网站查一查有没有这种新的疫苗出现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说孩子发烧了两天，今天呢有所好转了，想问问您这样的情况之下明天能不能够去上学，如果孩子出现了流感的情况，比如说再重新去上学，这个中间需要大概间隔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既对自己负责也对其他小朋友负责。 那他至少要体温正常48小时以后 啊。体温正常48小时以后，所以说这个朋友今天才好转，明天就问能不能上学，有点操之过急了，再观察两天。 对，至少要再看两天， 在体温正常之后48小时之后，我们才建议比如说孩子再继续回去上学或者上幼儿园哈。最后一个问题，张阿姨想帮自己的小孙子问问，说孙子6岁了，咳嗽近1个月的时间，不是特别的严重，